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远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事有一大，我们家男的多。 光把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屑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为寻出孤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有听众点播传统相声斗公血女，我们今天为您播出的版本是相声老演员丁文元、刘文步合说的斗公血女。说到丁文元，大家在马志明的相声纠纷当中听到过这个名字，这也是对一位相声老演员名字的借用。说到生活当中的这位老先生丁文元啊，他是1936年出生的天津人，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开始学说相声。他的老师是相声老前辈杨少奎，杨少奎的徒弟排字儿啊是元亨利贞学习进步，哎，号称是八大弟子。那么这位丁文元呢，就是排在这个元字儿，哎，文字辈丁文元。丁文元在天津学艺演出，后来调到河北张家口工作，晚年呢曾经几度在天津演出。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对师兄弟啊，都是杨少奎的高祖丁文元、刘文步合说的斗公训女。 我今天借此机会祝大家身体健康，四季平安，万事如意，大发财源。我这回呀， 啊， 跟我们常先生说一段相声。 我姓管，我不姓常。 啊，你不行啊？谁不知道您呢？ 谁？ 常宝霆啊，大名鼎鼎，相声名。 错了，错了，错了。 不姓哦，您姓肥。 哎， 对了， 怎么了？啊， 肥圆。 不姓肥，不姓肥。 哦，姓刘。 哎。 啊，刘肥肠呢？ 姓刘。 哦，姓刘。 对。 对呀、啊。 啊。 刘你不有一个刘 了？姓刘了，我让您听听。 这回呀、 啊，啊， 张哥俩说一段。 您说， 相声讲究什么？ 说学逗唱。 哦，说学逗唱。 没错。 这回呀、啊，张哥俩唱一回怎么样？ 唱一回。 啊。 哦，您还能唱啊？ 当然呢， 哎呦，唱我可不是外行啊！ 啊，那您出主意， 我出主意， 怎么样？我跟您走， 您跟我走 啊？ 行 啊，我问问您呢 啊， 你跟您走也不行啊？ 怎么？ 你唱戏你懂吗？ 没告诉您吗？就是懂得唱戏，一行一动我都懂。 都 我都明白， 都明白， 都明白。 唱戏身段你明白吗？ 明，当然得明白了，是唱戏必须得有身段。 是这话， 对， 那好， 啊， 我比划比划， 您来来吧， 您看看， 来吧， 看这是什么？ 啊、王茂戏正官。 哎呀，行了，爷们儿， 爷们儿， 行有 这叫什么辈儿？这叫 行，这个呢？ 吕然。 吕然。 哦，这个 拓然。 嘿，这个 搂然。 这个呢 思扎。 行啊。啊， 一百。 你再看这个， 说 读页看着 来吧。 这个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啊。 啊， 胡子痒痒蛋蛋。 戏台是假胡子，那蹬不掉了吗？那个 那好， 没有那么蹬的。 这回咱俩来 唱一回， 我听您的，我跟您走。 这么走？ 哎， 咱俩这回唱出老的、 老的 传统剧目。 成啊， 咱俩来出昆高腔。 可以呀、啊、 行吗？ 哦，昆高二腔 怎么样？ 哪段啊？ 咱俩来出窦公训女。 窦公训女 听过吗？ 我 又叫八本全得道。 当然听过了。 明白。 那个戏是我导的呀。 哦，那戏是您导的？ 昨天我给导演的。 哦，您给导，您导哪个眼？ 导哪个眼像话吗？ 五眼青啊。 完了，来 来来吧， 来， 咱俩这回啊分分角色。 哦，分包感觉。 对， 成。那由您先挑。 我先挑啊。 你挑剩下是我的。 行，我窦公。 你窦公。 对， 我窦母。再来个三尾巴腔子， 斗蛐蛐来了。 这不斗 斗公斗老员外， 斗老员外。 对， 那我呢？ 您呢？您来斗夫人。 夫人？ 对， 夫人。夫人， 咱俩是两口子。 什么您呢？ 两口子。 咱俩是两口子。 对， 别闹了。 您看这什么年纪了，还来这劲儿的人？ 啊，咱是两口子。 两口子， 行。 这里头还有一个院子， 院子。 对， 那谁的？ 男的， 男的。 你来。 哦，院子男的。 哎，你来。 我来。 对。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丫鬟， 你来。 还有一个石姑老爷， 哎，我来。来。 还有一个小姐， 哎，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凡是这女的都放我这边扒了， 多谢谢呢。 行行行， 啊， 咱俩这回那么办 啊， 分包感觉 成， 赶谁算谁。 那可以。 怎么样？ 可以啊。 这回我把桌子搭后边去， 搭后边。 您化化妆， 可以， 行吗？ 来来来， 哎，就是 小张， 您化化妆， 化化妆， 我找把椅子， 可以。不化妆不好看，化出妆来您再看， 好看了， 更难看了， 反正漂亮不了。我们这大师哥啊，我们一共弟兄哥八个，元亨利贞的学习进步，他就叫丁文元。这哥八个，我们后面还有四位。刨了这以外呢，还有我们这儿书记孙富好，还有我新收的师弟刘兰亭。现在我们就剩这么四五个人了。完了啊，剩下那几位都走了，那边说去了都。那边干嘛？三立古荣旗那边凑过去了。 我画完了， 看我。啊！ 怎么样？ 这土匪下山了，这 可以吗？ 行了，行行行， 您化过妆？ 我甭化妆了 啊！ 我上场，您打家伙， 可以。 您上场，我打家伙。 啊，行。 知道打什么家伙吗？ 知道，当然知道。 知道就好办了。 来， 混喷， 张张起将起，张张张张起将起，张张。 打什么 仗？打什么仗？这多好，锻炼身体、啊、 这是秧歌，这是 啊， 告诉你 啊， 打冬秋锣。 好，冬秋锣。 对了， 哎，这我知道，我看你说 的 冬秋锣，冬秋锣， 你 冬秋锣， 你打西秋鼓。 哦，西秋鼓。 什么东西？冬秋。 哦，打这我叫我知道 的。哼，冬秋打呀、 啊！你不让打冬秋吗？ 一下就完了。 打啊、哦， 多打几下。 哦，多打几下。 哦，哼，冬秋，冬秋，冬秋，冬秋。 小王抓上你啊！ 别逃走啊，逃走啊！ 我头上哪儿去？ 怎么啦？ 这有准数的，准数三宝，你这么着吧， 啊， 看我脚， 好， 抬腿打冬， 哦， 乐腿打秋， 你早说呀！ 记住了啊， 记住了， 抬腿冬 冬， 乐腿秋， 行行行， 记住了， 来来来， 嗯哼，冬。你不秋我怎么落腿呀、 啊？是啊，你不落腿我怎么秋啊？ 这这个麻烦地儿，我告诉你， 怎么 你再干脆， 你 数着点吧，三磅半， 三磅半， 冬秋算一磅、 哎，行行行， 记住了， 记住了， 三磅半啊， 记住了，来， 冬春 冬秋一磅啊， 你别数出来，别数出来呀、 啊，怎么了这是？ 那心里头记着， 哦，心里记着， 心里 说出来， 你磕毛豆， 你不让我这说出来吗？ 心里头记数，嘴里头打出来。 哦， 三磅半，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真麻烦。 呼呼呼，累死。冬春， 冬秋，冬秋，冬秋冬。 怎么这怎么意思？ 半磅。 哎呀，嘀咕嘛你？ 你嘀咕什么？ 出来呀、啊！ 出来！ 出去！ 出去！ 啊！ 谁找我？ 谁找你啊？ 没。 谁找你、啊？ 哪位找我？ 你别把人给吓着吧！我说。 怎么了？ 咱俩一块儿出来。 哎呦，你外行了吗？ 怎么？ 那叫同上，你懂吗？ 啊、这我不懂，我不懂。 天外行 啊！这 上。 高宁，哎呀，一说两段都累。 冬秋，冬秋，冬秋冬。 咱这当男年了吧你？我受不了这个。招来唱舞，记录。 等着萝卜给你剁， 外边卖去。 怎么了？ 外边卖去。 怎么了？ 跑舞台上卖蹦豆萝卜来了。 怎么了？ 唱夫人的词啊。 夫人，夫人嘛词儿？夫人什么？ 仙人堂前猎绮罗。 哦，那个老词儿， 哎， 没改。 对， 人家再来， 招来唱舞几融合。仙人堂前猎绮罗， 啊夫人， 啊夫人， 俩夫人 哪儿长啊？ 我叫你夫人，我是男的。 哦，男的，对 对 对 对，啊夫人， 哦男的， 什么男的？ 等 等 啊！ 你得称呼我呀！ 哦，称呼 我 啊！ 明白了吗？ 啊，明白 了，称呼我 啊，称 啊，夫人 啊，汉子，汉子，咱老婆汉子到哪都说出去， 说什么去？ 怎么 不能叫汉子，叫老爷？ 谁？ 我？ 你谁？ 老爷？ 有这无样老爷的？你不像老爷。 像谁？ 像我孩子老舅。 啊，夫人。 啊，汉儿老爷。 我是汉朝的老人，你听着没有？ 啊，偏到这般时候，不见你我女儿，她往哪里去了？ 啊，你的女儿吗？ 正是。 卖报纸去了。就在外边等于抓挠抓挠， 抓挠什么抓挠？ 那会 卖报纸干嘛？ 咋？ 妾身不知，单听院子一报 啊、哦！妾身 别忙了， 别忙了， 忙了这 啊！夫人 在受气了这啊！老爷， 天到这般时候，不见你我女儿打来，她往哪里 去了。 啊，你我女儿母， 真是 妾身不知，但听园子一报。 啊，为何不见园子宝来？ 宝来， 宝来， 宝来， 宝 宝 宝， 点名是宝，大红宝，可悲是宝。 怎么又来上了吗？ 怎么了？ 你不敢院子报事吗？ 啊，对对对， 院子报事。 啊，宝， 为何不见园子宝来？ 宝来， 宝。 园子病逝， 何事？ 没事， 没， 没事， 没事。你报了干嘛？ 没啊， 甭报就有事 啊啊！有事有事， 园子宝来 报。 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 园子病逝， 何事？ 粮食 何事？ 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干嘛？ 我知道嘛事。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何事金黄？ 谁问谁呀、啊？ 谁问？ 你这茬接得快，我告诉你说，你我问你 啊， 何事惊慌 啊？ 昨夜晚3:30，十户老爷与我家小姐后怀严重洒泪，分别去了。 哦，还是那老词儿，再来一回 了。 哦， 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 园子病逝， 何事？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了。 何事惊慌？ 我家小姐与故师姑爷后花园洒泪分别去了。 一代三娘 洒泪分别去了。哎呀， 哎呀， 太真，太可气了，一上来就折腾我，您看见了吗？啊，让我瞪眼啊！你瞪什么眼？ 啊 啊！咋？ 我是你老爷 啊！我的爷爷， 你可吃着我？ 你还喝着我了？ 你吃着我的工钱了 啊？你还拿我月钱了？ 我是谁呀、啊？ 你是钱了你？我知道你是谁呀、 啊？你怎么不明白、啊？ 折腾我半天 呢。我去的是谁？ 你哦，角色 啊， 老爷。 你呢？ 院子。 对呀、啊。院子报事 啊， 老爷问你 啊， 为何报的这么晚？ 哦， 我一发威， 嗯， 你就得害怕， 害怕， 哎，你就得撒碎， 在哪儿？ 哪儿？ 哪儿？ 怎 么了？ 你得害怕， 哎，害怕， 心里头害怕， 嗯， 哎呦，不知怎么办好，哎呀，老爷着急，我怎么办呢？哎呀，着急，赶紧，恨不能找个地缝也得钻进去。 哦，有个铁 块，哎，也得钻进去， 也得往里钻。 对， 哎呀，真难呐！ 明白吗？ 明白了， 再来一把啊！ 明白了，来， 再来， 再来。哦， 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 园子病逝， 何事？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了。 何事惊慌？ 我家小姐与师姑爷后花园洒泪分别去了。 一代三娘 洒泪分别去了。哎呀！ 你这是 我钻地缝儿， 这是地缝儿。 刚才您听到的是一对师兄弟相声老演员丁文元、刘文步二位合说的《斗公训女》。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学唱刘巧，是由相声名家魏文亮、冯宝华合作的。 一段呢是一段的意思，一段呢是一段的精神。这个相声它不接着。相声呢您那听 哎 啊 采访 没让我说话呀、啊、哎这都哪儿的事情了 不是 啊 来呀 这回呢我给您说一段一个人呢 哎 啊 谈作不是 啊 你 外边溜达吧 怎么了这是 你什么毛病啊你 什么毛病我唱评戏怎么了 哎你唱我对于你啊倒没有什么意见 啊 您那个哎啊我说这是什么毛病 啊是他这不左溜吗这不是 啊 这个唱还有佐料啊？ 开玩笑， 千万别玩笑。 冯同志， 您同志， 我这个人是最爱研究唱。 是啊。 啊，对了， 爱好者 啊，最爱研究啊。 哦， 您说中国戏曲、外国的戏曲、中国的音乐、外国的音乐， 哇、 哦，我都有个研究。 哎呀，您哪瞧人去啊？ 哪瞧人啊？ 啊， 告诉你说吧， 嗯， 吹打弹拉全拿得起来， 哇、哦，都可以。 尤其对于曲艺上， 嗯， 颇有研究。 哎呀呵，您瞧瞧这玩意儿。哎呀， 我有个名字。 哦，您名字叫 教授啊。 啊。 他们一来都管我叫魏教授。 哦，教授啊。说的这话口气未免大一些。 不大 啊， 活这么大没栽过跟头。 哎呀呵， 没叫人抻脸短过。 哦， 你说吧，说出来我就能做。 哦，是乐器满能摸得上来， 多新鲜， 是唱满能唱出来， 就能唱。 你看，哎， 啊， 我们这也有乐器。 什么乐器？ 就这七块板。您知道这干什么用的吗？ 数来宝的。 行啊， 行啊呀！ 哎，会打吗？ 打两下，你听听。 啊，哎、 让你抻脸短了。 嗯， 听着。 哎，行。行啊，这把 跟来花点 儿。嗯。能唱吗？ 唱，你听一下。 啊，你唱。 哎。再把那辫儿在这边，乌云吹散牡丹花，惊败了他的不败你，你说的数来宝的没道理， 惊败你呢不败他呢，他说傻子双眼瞎了个要败要败，真要败那个败了个礼多人不怪，就这个 呀。你也行啊。行，有点 这个，这个谁不会唱啊？啊，您不能唱吗？我没让您唱这个。 唱什么呀？ 刚才评戏不是刘巧儿吗？ 啊， 哎，利用刘巧这词儿啊，数来宝的那个调。哎，好、哦， 嗯，这得串联上了。 哎，你不是没让人串联短过吗？ 刘巧儿的词儿 啊， 数来宝的调。 是啊， 听着。 哎，你唱一唱。 哎，那刘巧要饭呢？ 怎么说话呢？这是。 巧儿，我采桑叶来养蚕，蚕做了茧儿能卖钱。回不该婚姻事，由府包办，到政府退了亲，错误姻缘。怎么样？ 也还有两下子呀？这两句就行了。 怎么着？ 曲艺范围太广了。 您说吧， 河南坠子你能唱吗？ 河南坠子 啊， 不但能唱， 对， 给你学学吴艳芳，你听着。 哦，好，对，你看唱一唱吧。 日暮那个昏沦，黑了后天呐，家家户户啊户，都把那个门来关呐啊啊啊啊啊。 怎么样？唱的倒是不错呀， 多新鲜！ 没让您唱这个， 唱什么？ 也唱刘巧那词儿啊，河南坠子这调。 哦，这也刘巧的词儿啊？ 对了， 听着 啊，你唱吧。 巧儿，我采桑叶来养蚕，蚕做茧啊。钱呐、啊，悔不该婚姻事，由父包办到政府退了亲，错过了姻缘。 怎样？行啊，京戏你能唱吗？ 京剧 啊， 也是刘巧的词儿。 对， 京剧的味儿 啊。 听着， 行，你唱吧。 巧儿，我采桑叶。 什么毛病这是？我这拦不住你吗？ 拦不住你瞎嘴干嘛？ 您这是刘巧儿吗？ 刘巧儿的舅舅，这 像话吗？刘巧是个女同志啊，按着青衣来唱啊。 按青衣？按哪出？ 哎，就按苏三取进。 苏三 啊， 就苏三离了红龙县。 哎，就按那个版你来唱。 听着啊， 嗯， 唱刘巧的词啊。 对呀、 啊。 青龙开放你郎阳灿灿的卷儿弄白钱，悔不该忽视有福报，搬到成都退了亲，错过了姻缘。 怎么样？ 行啊。 对于这个北方的剧种，我定你能唱。 您说吧， 每天你听啊。 嗯， 南方的剧种行吗？ 南方什么？ 越剧。 越剧 啊。 越剧也是刘巧的词。 哎， 越剧的味儿。 对呀、啊， 这个味儿不单要改 啊， 词句字也得要改。 字还改什么呀？ 啊，南阳残就不能说残了。 哦，这残说 得说词。 哦，南方字 能卖钱呢。 是 能卖词 啊，可以啊。 听着， 哎，你唱吧。 强儿我才造业来呀，才来如今儿能卖词，为母儿为母。 你嘴里含着青果呢。 以上您听到的是魏文亮、冯宝华合说的学唱刘巧儿。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咱们接着听相声。主持人尚元邀请您过会儿再见。 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5月9至12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赢在创意第10年，期待国威十足的赢。 第10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10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 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我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除了涉及到我本人专业的建筑类、博物馆类的图书和管理类的图书，我也特别喜欢阅读城市文化类的图书。比如最近我正在阅读一本张忠培先生的论文集。我也希望大家能坚持阅读，积累知识，丰富修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虾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87.6，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天气以晴为主，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比较清新，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只是紫外线很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晴天，登山气象指数11，适宜大家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有所回升，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今天白天光照条件好，紫外线气象指数是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仅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未寻，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这段是常贵田、王佩元二位合说的《攀龙附凤》。这个作品呢是根据传统相声《浇地租》改编而来的，旧中有新，老瓶装新酒。我们请出常氏相声的传人常贵田和他默契的搭档王佩元。 那个侯宝林老师有一句名言 哦，侯老师说什么了？ 说观众是衣食父母。 对， 我们两个人，嗯，代表我们今天参加演出的全体演员，嗯，就要向在座的衣食父母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和我们一起缅怀侯宝林老师。 对， 谢谢大家。 侯老经常这么教育我们，不能忘记观众。 不单教育我们做人，嗯，也教我们学艺。 是， 有些事情啊，说实在的，记忆犹新。也有时候也发生一些可笑的事情。 哦，侯老也有可乐的事情， 太有了，跟大家一样嘛。 我们大家听听， 去美国之前，我们就在回龙观。 哦，那时候集中在那儿集中， 有个宾馆。 对， 哎，就是这个月份。 啊，这个月 11月份中旬集中。 啊， 集中完了以后再解散，12月出国走。 对， 在集中当中呢，那个宾馆的经理知道侯老师要过生日， 哦，就是今天。 对， 哦，18年前的今天。 对对对对， 宾馆的经理知道是侯老的寿日， 提前 预备了这么大个的蛋糕， 太喜欢侯老师了。 哎，啊，送给侯老师， 尊敬他。 侯老师高兴，嗯，想让我们几个人呢一块儿跟他吃这蛋糕。 这蛋糕多好， 正准备吃呢，接到电话了。 啊，侯老接电话， 要回广电部开会。 哦，急事， 走吧。 那得走。 他就把这蛋糕收起来了。 收起来了。 搁在哪儿了呢？ 搁哪儿啊？ 搁在他那个住的房间的衣柜上边了。 干嘛搁这么高啊？ 就为我们找不着啊！ 我怕这年轻人吃了。 那倒不是，啊，他准备和我一起共进晚餐 的，哎，是这么心愿。 吃个蛋糕，嗯，过了两天，嗯，回来了。 两天以后回来了。 智者千虑，有时候也有一失的时候。 他失在哪儿了呢？ 天不冷， 哦，那个季节对。 但是那宾馆的经理照顾我们，怕我们冷，提前放暖气了。 哦，这屋里头就暖了。 别看这屋得多热啊， 多热呀， 啊！反正我们排练的时候，啊，就穿一衬衫，得扇着扇子。 嚯，这30度以上！ 这蛋糕就在这样房间里搁了两天。 哎呀， 侯老回来，来来来， 嗯，搁这搁这，嗯， 来来来来， 嗯，来， 都到我屋来啊。哦，把这个叉子盘准备好 啊，我这有一把刀 啊 啊， 来来来 啊， 桂田 啊， 上去 啊。 那你拿个凳子， 哎， 那柜子上有蛋糕 啊，把那取下来， 我就把那蛋糕拿下来了。 要分蛋糕， 往桌子上一放，嗯，我就要打这盖儿。 嗯， 好了，说等等 等等， 今天呢， 啊， 我请你们那底下呢吃蛋糕， 是这个意思。 这时候我就把这盖儿给打开了， 啊， 打开一看，我的妈呀， 怎么了？ 这么长的绿毛啊！ 这么热的屋子能不长绿毛吗？ 这么长这么长啊， 两天的时间 怎么吃啊？这个 这真是 不可能啊。 就是 侯老师一看， 嗯， 哎，要说侯老师真是机敏 哦， 当时一转就换了一句话。 那老爷子说什么了呢？ 今天我请你们 啊， 了解一下青霉素是怎么研制出来的。 谢谢大家。 哎呀，朋友的掌声我明白了，啊，都理解了。侯老师是艺术大师啊， 像这个艺文趣事啊，嗯，都应该缅怀当中，能够得到一些启迪。 我们这年轻永远忘 记，哎，就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要积累这样的素材， 得学识侯老师。 有些个素材啊， 嗯， 经过改变就可以到舞台上讲。 相声都来源于生活， 哎， 啊， 其实现在有些社会现象， 嗯， 其实在座朋友们， 嗯， 也应该注意。 哦，什么社会现象啊？ 很多很多了 啊！您说一个， 你比如说盘龙附凤，这问题就很严重。 不是您等会儿， 也有人就说我是侯宝林的儿子，就 我不不，您等会儿，什么龙什么凤？您说的太快， 盘龙附凤啊， 盘龙附凤 啊， 什么意思？ 不懂啊？ 文化浅，不懂。 这，我给你举个例子， 哎哎， 比方说啊， 啊 啊，酒， 嗯， 普通的酒， 嗯， 劣质酒， 嗯， 伪劣假冒的酒，甚至这样，哎。愣说皇上喝过，行了 啊， 御酒，这酒上去了，拍上去了。 哦， 明白了吧， 各位，我懂了。哦，桂田说这盘龙附凤是这么回事， 啊， 您比如说酒很普通的酒， 嗯， 他就愣说这是皇上喝过的， 对， 那么这酒呢就成为御酒了， 御酒， 这就叫攀龙附凤了。 看见了， 哦，这种现象还有没有啊？ 太多了。 您再说一个， 普通的碗， 嗯嗯， 破碗一个， 啊， 愣说娘娘用过， 哦， 御碗 又攀上去了。 普通的饭菜， 嗯， 御膳， 您听听， 菜市场， 嗯， 买了这么点小土豆， 嗯， 愣叫芋头， 哎， 芋头 啊。行了，哎呦，您快打住，啊，您这说说可就漏洞可就出来了。 怎么了？ 你观众都笑您了。 这怕 芋头啊，芋头跟刚才那芋不是一个字 啊。反正有这样的事，对不对？ 有这种情况， 事情这样，人也有这样的人呢。 这人还有攀龙附凤的， 大有人在啊。 谁呀， 啊？甭说别人 啊， 相声界就不少。 我们这相声界里有 姜昆有吗？有这人吗？ 姜昆就在后头呢， 大家都知道吧？ 那怎么不熟悉啊？ 他自己没说啊。 啊， 有人 啊， 愣说姜昆为什么能红？ 为什么能红？ 为什么能红？ 对， 因为啊， 啊， 他是姜子牙的72代玄孙。 这是哪位这么说的？ 咱家封神珠就定下来了， 哦， 对不对？ 玄孙， 你听你听，72代玄孙。 哦，玄孙， 本来就是孙子了，还在那悬着。 是是是。 您别往下胡分析，没怎么说。 还有一个你们叫什么高英培有吗？ 高英培那是老演员了。 哎，自打演的电视剧《水浒传》，逮谁跟人说 说什么呀？ 我老祖先高俅。 这高老师糊涂了，怎么好坏人都不分了？ 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 谁呀？ 李金斗，大家知道吧？ 就刚才就给我们主持了半天。 哦， 那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大家都很喜欢他。怎么了？不是，你怎么一沾金斗，你怎么乐？ 最可气的、最可乐的就是这李金斗。 不是你这李金斗怎么了？人家有病，这怎么了？ 李金斗愣说自己李莲英的后代。他也不想想，那李莲英是太监，能有后代吗？ 你别乱分析了。人家根本就没说过这个， 对不对呀、其实照我想如果这个人祖上当过高官，拿过后路，人家一定不说 那当然不说了。 为什么不说？ 为什么？中国不有句老话吗？叫做，我告诉你，真人不露相。 对， 对吧？ 这是明白的。哎，真人就是不能露相， 不露相。 我这真人什么时候露相？ 这是。 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能说。到什么时候？ 你不行，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不是怎么着？这说来说去，您的祖辈是有来头。 我是说这社会现象，大家注意一下。 您的祖辈是 没。其实这个事情， 您那个祖 辈不能说，说不能说就不能说。 我想起来了，朋友，您要打算听桂田说点什么，您得这。 嘉宾， 您说 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不是 嫌掌声不够热烈是吧？这么热烈，您要是再不说，您架子可太大了。 这不是难为我吗？ 就怎么叫难为你？我们是这意思。今天借此机会，您这聊去聊到祖先了，我们想知不知道桂田祖先是谁？对您多了解点不好吗？我都不知道他祖先谁。 不是， 您这行啊？别让观众累着吧，您就说说吧。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热情难却这个好在今天都是嘉宾，没有外人 这都自己人。 有一点小小的要求， 您说。 我说了之后呢，大家一定不要外传，是吧？这 心眼儿真多。 新闻媒体的朋友一定来的不少，千万不要见报。 行， 不要。 好，答应您的要求。 你看中宣部的领导都坐前头，您得不要在中宣部给我宣传，千万不要说。 您放心吧，我们就是随便一听，您随便一说，咱就聊到这儿就完。 不是， 您说说，您老祖先是哪位啊？ 这个既然大家让我说呢，没说之前，我先问问朋友们。 来，您说， 有个电视连续剧大家看过吗？ 哪出啊？ 宰相刘罗锅。 这都看过， 都看过， 都看好极了。 其中呢，有一个角色， 谁 呀？乾隆。 哎呦怎么着？这说了半天，您的老祖先是乾隆？ 我说不说吧？这谣言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呀。我说这句话了吗？这么多朋友都听着我说这句话了吗？我说我老祖先是乾隆了吗？ 不是，这还用您说吗？我们这不都看见了吗？说老祖先乾隆。你跟我说嘛，我们都领会了。 不是那个意思啊。 那您乐什么呢？ 我是说在乾隆年间我的祖先就出了点名了吧。就这意思。 这意思。好明白了。也就是说您的老祖先在乾隆年间就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了。 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也就是家喻户晓。 您听了吧？家喻户晓了。那既然是家喻户晓，甭问呢，那您的老祖先肯定是满族，对吗？ 什么 他是满族 不，爱学习，很谦虚，不满族。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听满了，我再从这儿。我是问您的老祖先当初在乾隆年间他是文官还是武官呢？ 清朝的时候那是清官 啊， 啊，不不， 我不是问他为人，我是问老人家啊，当初他在清朝的时候他是翰林呢还是进士啊？ 什么进士啊？两只老花眼。 我没问他眼神儿啊，我是问他呢啊，当初 哎，对了， 当初他是什么底子 啊？ 啊，对了，啊， 问他什么底子？ 什么底子？ 这我知道 啊，什么 牛皮底子？ 牛皮。你上那买鞋来了？什么牛皮底子？ 他穿着鞋都是。 是没问他鞋，问他什么底子，就是这么意思。老人家当初他在哪儿行走啊？啊？ 就等你这句话呢。 干嘛等我这句啊？ 你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哦，明白了。 你这么一说我也理解了。 他明白了。 我们老人家在哪儿行走？ 他在哪儿行走啊？ 在地上行走啊。 你这不叫废话吗？上房那贼， 你们家祖先才是贼呢啊。 你怎么连这知识都不懂啊？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哎呀，我这要亲命了，这什么文化这是？我就过来，我跟你讲，这是历史知识，知道不知道？ 这怎么是？ 怎么是这？你刚才提到了吧？啊，宰相刘罗锅，这戏你看了吧？ 对对对， 你看里面很多当官的，嗯，当官的都戴个官帽，嗯，知道吧？ 戴个帽子， 是官帽。你听我说呀，帽子上都有一颗珠子， 啊，不行， 这叫顶珠。在座的首长和朋友，您比我知识高，是不是？您懂啊？这个珠子什么颜色就代表什么官位，它有说辞。嗯，您的老人家。他是金顶， 金顶， 金顶， 不金顶啊！一顶就趴下， 那行， 禁不住顶。 我问他体格怎么什么一顶趴下吧？不是，这，从问，他要不是金顶啊，那就是蓝顶。 哎呦，拦不住啊！逮谁谁顶啊！ 要不就是白顶， 白顶哪行啊？啊，顶一回给一回钱。我跟你讲， 你跑这做生意来了。 白顶 不是你轻易捣乱是不是？ 不是你要问什么？ 各位您听啊，我说东他说西，驴唇不对马嘴，你什么意思？捣乱是不是？ 你问要 你这行了，这么着我再问一条，你答上来咱俩聊，答不上别耽误功夫了。 你问吧， 这 么耽误？ 你问 听 着啊， 你问， 在清朝有规定，文官出门的时候，得打锣，武官出门的时候得放炮。哎，你回答这个。你们的老祖先出门的时候是打锣呢还是放炮呢？ 甭问了啊，清楚得很，我知道啊，打锣。 哦，这肯定了， 当然了， 打锣。 哎，对对， 这就好聊了，是个文官啊，打锣。那么他出门的时候打几棒锣呢？ 什么叫几棒锣？ 就是敲几下锣呀。 这还有说辞吗？ 当然有说辞了，你的清朝有规定啊。你比如说，你要是个知县啊，出门的时候就打七棒锣， 就是七下。 哎，你们老祖先呢？ 比这多，这七下也太少点了吧？还是 哦，比这多呀？ 比这多， 是的。那就是知府， 知府 九棒锣， 比这多，比这多。 道台十三棒锣， 十三下 啊， 比这还多。比这还多。 哎呦，各位，咱就听说过，想当初有一位小七爷下天津卫打三十二棒长行锣， 三十二下，比这还多， 比这还多呢， 还多。 哎呀，贵天哪！哎，咱们老祖宗啊，不，您的老祖宗出门那个派式，您老人家跟你说过？ 当然说过了。 这就好办， 怎么办？ 你在这打一打锣，我这数着数，你那锣打完了，我数数完了，他什么官我就算出来了。 哦， 准备省事了吗？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我在这学一学老祖先怎么出门， 对， 怎么打锣。我这打着锣，你是数着数， 对， 锣打完了，数出来了，就知道他什么官了。 我有这知识， 我就知道我们老祖先呢，出门之前先喊一声， 怎么喊呢？ 老爷出门了。 这派式 是不是啊？ 好， 好， 一棒， 好， 两棒， 好， 三棒，四棒， 多少下了？ 有80多下了， 还没出门呢， 还没出门呢啊！哦，这要出了门， 闯闯闯，进了胡同，闯闯闯，上了大街，闯闯闯，见了小孩，闯闯闯，见了老头，闯闯闯。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老祖先呢，出门在外，从早晨闯闯到黑夜。 哎 呀，老人家什么官呢？ 耍猴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名家常贵田王佩元和说的相声《攀龙附凤》，这是在一次纪念侯宝林大师的演出当中的实况。下面我们还有点时间，请您听一段西河大鼓花唱绕口令。这个作品呢，是把很多高难度的绕口令集合在一起，用演唱的形式半说半唱的奉献给您。沈宝珍女士是老艺术家了，但是在舞台上的这种精气神那真是让人叫绝。 舌头，在苏州有一个六十六条胡同口，那么住着一个六十六岁刘老六，他坐在门口吃牛头，来就看牛头。这个刘老六，他家有那么六十六座好高楼，楼上有那么六十六篓桂花油，楼上蒙着六十六匹绿绸绸，绸上绣着六十六个大绒球，楼底下钉着那六十六根檀木轴，轴上拴着六十六条大青牛，牛旁边蹲着那六十六个大马猴。这个刘老六，他坐在门口正把牛头啃，打南边来了这么两条狗，抢骨头就抢成仇，碰倒了六十六座好高楼，碰洒了六十六楼桂花油，有了那六十六匹绿绸绸，脏了那六十六个大绒球，拉躺下六十六根檀木轴，下惊了六十六条大青牛，吓跑了六十六个大马猴。打南边来了一个气不休，手里头拿着一块土坯头，他去打狗的头，我也不知道这气不休的土坯头，他打上这个狗的头，我也不知道这个狗的头碰坏了气不休的土坯头。打北边来了一个兔妞妞，手里头拿着一个油篓口，他去套狗的头，我也不知道这兔妞妞油篓口套上这个狗的头，我也不知道这个狗的头钻了那个兔妞妞油篓口，狗钻油篓老油篓，狗不钻油篓老不老油，一道黑两道黑，三四五六七道黑，八道九道十道黑，我买了一个烟袋是乌木杆，我就掐着它的两头那么一道黑。二姑娘描眉去打鬓，照着镜子两道黑，粉皮墙写串字儿，横桥竖桥三道黑，象牙的桌子是乌木腿，把它放置在了炕上那么四道黑，我买了一个小鸡儿不下蛋，把它搁在了笼里五道黑，挺好的骡子不吃草，把它拉到街上六道黑，我买了一个小驴儿不套磨，给它背上它的鞍鞯七道黑，二姑娘南洼去割菜，丢了它的镰刀八道黑，月宽的小孩得了疯病，给他团几个艾球九道黑，卖瓜子的打瞌睡是哗啦啦啦撒了这么一大堆了，他的笤帚拨下不凑手，这么一个一个十道黑，出前门望正南有个面铺，面冲南，在这面铺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我摘了他的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个面铺还是面冲南，给他挂上这个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有面铺还是面冲南，板凳宽扁的长，扁的没有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的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绑在了板凳上，正院里来正院长，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字就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字就叫女粉红，粉红女她穿着这么一件粉红袄，这个女粉红她穿着这么一件袄粉红，粉红女她抱着这么一瓶子粉红酒，这个女粉红她抱着这么一瓶子酒粉红，她们姐儿俩找了一个媒人的推杯换盏饮流灵，女粉红她喝了那